本土民主反共，普罗政治，民声起义。 My Radio 2016。 普罗政治学院将于2016年全力推动公投制宪运动，现于2016年3月31日举行公投制宪运动筹款晚宴， VIP 席一席12位，每席30,000元，一位席券2500元，普通席一席12位，每席7200元，一位席券每位600元。席券购买方式请参阅 myradio.hk。 欲购重速，多谢各位支持。 话可能你坐喺嗰度，可能等成一粒 钟。但系点解其实我哋时间又唔系话少，但系点解成日都觉得时间唔够用咧？ 其实时间唔多咯，讲真，认真 唔多咩？ 你同埋香港人有个特色就系要翻工咯，为咗翻工可以。 香港系工时长噶嘛？ 系啊，全球工时可以话最长咯。总体嚟讲系最长咯，如果系咁讲嘅话。 嗯。 你讲紧翻 算都系最大咯。 系啊，翻学系最长。時間翻工係最長的時間， 唔係最長，最長係台灣。 最長係台灣， 台灣 第二長香港係 都未至於，但係都長。 但我上次睇台灣都係翻8小時啫嘛，呢個翻學。但我見而家啲細路翻學邊度止8小時啊？ 嗯， 真係唔止喎！我計埋佢，仲要講緊話翻去補課咧，即係仲要補習咧。佢雖然唔係留喺個學校度啫，但係佢係做緊另外一啲嘢，但係都係上緊學。 咁我哋陣間再慢慢討論先。 係，咁跟住然後。仲有講緊話有好多好多好特別嘅嘢嘅，其實香港人仲有好多，同埋香港人好怕事咯，我覺得呢樣嘢真係，因為香港人係點講咧？因為香港人唔知點解咧，唔會有啲咩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嗰啲咁嘅嘢，咁啊講到呢度先，好啦，好， 翻翻嚟啦， 第二節啱啱真係。即係發生咗一啲我講得太興高采烈而忘記咗時間嘅問題。 唔緊要啦， 唔緊要。我哋而家繼續。 香港人會唔會好 enjoy 時間？ 香港人係冇時間觀念嘅，因為大部分人都係會成日唔知點解會遲到，跟住 係好似睇演唱會又遲到，睇電影又遲到。 係啊，跟住同埋老闆都係冇時間觀念嘅，永遠都唔會識呢個咩叫準時收工。 收工 係啊，所以香港人我覺得冇乜時間觀念。咁啊，啱啱我哋仲講到咩啊？怕事啊，係啊，講緊香港人。 我覺得香港人即係例如父母啦，佢唔會教自己嘅子女勇敢咯，亦都唔會讚你勇敢咯。 係啊係啊係， 好少會讚呢樣嘢。 佢係會覺得點講咧？佢係其實好奇怪。 佢就係會讚你叻仔啊，阿醒喎，快咗喎，哇，慳咗啲時間喎，覺得又快咗喎， 勁喎勁喎咁樣。 勁喎，但係佢唔會話，哎，真係好勇敢啊！ 即係佢唔會鼓勵一啲 你好誠實啊，好敢言啊，好勇敢，唔會咁樣讚你咯。 係點解話點解香港人一直都我覺得其實成日都話點解冇辦法講，淨係講話勇武抗爭都要講咗咁耐，就係因為其實自細缺乏呢種模式嘅教育。 同埋係教你要平坐，跟住 say sorry 咁樣，要原諒，要包容咁樣。 係啊，要息事寧人。 同埋我上網睇咗啲討論啦，佢就討論起其實香港啲父母其實唔會真正教個孩子憤怒呢樣嘢，佢話俾你聽憤怒係唔好啊嗰啲。但係我後來都係上情緒堂，即係嗰啲咩德育課啊，咩係嗰啲。嗰啲課 先㗎，但 情緒有冇分好唔好咧？情緒係冇分好唔好，嬲啊啲情緒都係情緒，係冇分好定唔好。 係本身因為情緒其實係一個人本身天生具備噶嘛，因為譬如佢嬲、佢開心、佢唔開心，一個正常嘅人係一定會有啲咁嘅情緒噶嘛。但係 香港人會隱藏 嘅，香港人係中意隱藏咗啲情緒啦。 係最後成日爆煲咁樣。 係喜怒要不形於色啊嘛。成日都話 你講緊啲咩咩喜怒不形於色啊？ 即係話開心又好，憤怒又好，咁都唔可以， 所以成日 即係唔可以表露出嚟咯。 所以喺條街度好多人睇落去都係黑面。 係啊，香港人唔中意笑嘅，成日都你唔會好見到一個，即係你去到人哋嗰啲地方嗰度，你係覺得啊，唔知點解覺得人哋好輕鬆啊， 好愉快啊咁樣。 你笑一個。 嚇唔好啦，笑都核突，所以都係唔好笑，所以黑口黑面最好嘅。我哋成日都覺得，咁跟住然後香港人就你見到佢其實都好少笑，同埋啱啱我哋講話佢怕事，點解會覺得即係點解會講話怕事？其實都唔嚴格嚟講又唔可以話係怕事， 係等人出頭咯。 係啊，因為即係其實我哋有一集都有講過，講緊話啲欺善怕惡嗰啲阿叔咁樣咧。咁因為其實嗰、那個即係可能係中國人啦。即係中國人嗰種教育咧模式咧，傳統嗰種模式咧，就算即使係脱離咗中國咁多年啦，都係會有殘留住好大量嘅呢啲咁嘅我叫劣根性嘅嘢喺度，就係話總之咧遇到啲咩事咧就匿埋先，睇定啲先。 嗱呢啲咪醒目咯。 嗱呢啲咪醒目咯。嗱呢啲係叻仔，呢啲係世界仔啊嘛。 系啊，咩叫世界仔啊？ 世界仔，所以我话要解释一下世界仔，即系咩咧？即系做嘢咧，八面玲珑嘅，好通透嘅，系啦， 即系够圆嘅， 够圆滑嘅， 系好似水咁样嘅， 系啦，唔会得罪各方面嘅。你而家见到噶香港其实好多呢啲咁嘅人，好多呢啲所谓世界仔。但系其实我觉得一个社会如果太多呢啲人咧，系会令到 危险 嘅，变得危险咯，同埋成个社会唔会进步咯。因為你冇一啲敢作敢為敢言嘅人走出嚟啊嘛，你全部都係啲世界仔，全部都係講緊睇定啲，有 Jesso 嘅時候咧，先衝出嚟就領功咁樣。咁所以成日點解有人即係成日都會話，即係香港個個都話講話搞抗爭，但係永遠都冇人走出嚟講抗爭，因為個個咧都匿喺後邊指點江山嘅就係佢哋。嗌出嚟叫你去咧，就係你就係佢啲人，個個都喺個網嗰度打鍵盤戰士，即係其實好多好多呢啲咁嘅人，尤其是點解會話怕事？即係啱啱又講翻啱啱怕事，講極都未講到點解會話怕事？因為教啊嘛，自細，譬如好似講緊你啱啱咪講話嗰啲阿媽 咧，唔會讚個仔勇敢噶嘛。 係因為其實佢覺得唔需要勇敢，即係譬如 唔需要勇敢啊！你咁勇敢，你唔好搞咁多事出嚟，你係會煩我添啊！ 係啊，搞事啊嘛，會變咗做會變咗搞事啦。會見咗可能會有危險啦，即係因為你講緊話可能會唔知得罪咗啲咩人啊咁樣。總之咧就最好咧就唔好出聲，咁啊算啦，咁啊有啲咩事？ 唔係如果有即係有啲説法啦，如果第時生咗個仔係抱打不平啊，咁你又大鑊啦咁樣。 係啊係啊係啊，咁啊弊大。 咁你又弊啦，好多麻煩，好多麻煩啊。 係啊係啊，咁樣咯，跟住。點解香港人一路教出嚟嗰啲仔女咧，都係咁咧？其實 香港咪唔會有勇士，如果係咁樣教啊？ 少咯，所以你咪見到點解淨係講勇武抗爭都講咗二百幾年，都仲係 仲係接受唔， 仲係起步階段咯。而家仲係講緊，其實係起步階段。雖然已經多人接受咗， 係已經係起步階段啦。 係啊，但係啊好啊， 已經好成功啦。 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，精彩精彩。咁啊咁啊咁搞講咗咁耐，先可以講到話起步階段咁。因為譬如如果我講緊外國，即係唔係全部外國人啦，普遍咁樣計啦，就咁樣佢哋講緊話教仔，好多時都係咩？喂，有啲嘢係要有原則嘅，有啲嘢係要執著噶嘛。你係譬如有啲 會主動報警嘅，會睇下身邊係發生緊啲咩。 係發生咗唔公義嘅事情嘅時候，有陣時你係必須要出聲嘅。係啊，你係必須要去維持呢個公義。 但 係 冇人教過你點樣出聲啊嘛。 這個、 其實出聲呢樣嘢都係要教的。 係啊，但係你香港人直頭唔好喺度教，直頭 即係教你唔好， 係教你唔好出聲，係啊， 係咯，係上一代教我哋唔好出聲咯。 係啦，有啲咩事咧就靜啲，唔好多事。 係連報警好多程序，其實我自己都唔識噶。但係即係如果當發生咗啲咩事嘅時候，我唔知點樣去出聲咯，我真係唔識咯。 其實很難的， 我可以找你啊，我問你可以怎樣出聲， 我都不知道怎樣出聲，其實說真的我其實很尷尬的， 因為 我覺得說香港什麼法治之區那些，但其實多少人懂得用法律去保護自己呢？ 因為其實說真的，其實我覺得法律這些東西是 很困難的，而且很多時候都根本不涉及到法律的層面，即是譬如說話，譬如有些小爭執，你不會下下都說一定要訴諸去法庭這樣嘛。即是好像我們上次說的那個阿叔不斷在那裡說那個女人這樣，那個阿叔其實已經犯了法，你是可以報警拘捕他，但你不會做到那麼，即是你不需要搞到那 麼大件事嘛，很多時候都你不會這樣，你不會這樣解決這件事。 我記得之前我在網上看過一篇文章，就是那些又說一下這個世界這樣，講下邊度邊度嘅特色啊咁樣啦，佢就話喺美國有個特色就係、 無論你是什麼階層的人，你都會用法律， 你都會打次官司，怎都會人生怎會打官司。 還有外國有包攬訴訟呢，不過這個已經是即已經有些離題，所以我們都不講到去外國有什麼包攬訴訟的。其實即是講回我們講回剛剛說他們不夠膽出聲，只是講大陸人的惡行都已經是這樣，你自己都記得的。 是啊， 即譬如他們那些在車那裡、 我進步了，我已經夠膽在、看到他們拖劫呢，我叫他搭lift啦，咁樣咯。 係啊係啊， 我真係忍唔到啊！ 但其實係好小事。 係啊，好小事，但我已經覺得自己好犀利啊！我真係平時我以前都唔會咁做啊。 你唔好話。 我覺得啊，點解有啲人唔守規矩啊？咁樣咯，但好危險嘅。但我都唔會出聲，但我而家已經進步咗，我已經冇出聲啊。 我係到而家都唔會出聲嘅。你嚴格嚟講，你可以直接話我其實都係一個懦弱嘅一群。懦弱的一群，真的很老實 說。我是要、火都來買樣我就會出聲， 是即是要去到很盡，即是已經去是恰到你上個頭頂那裡你才會出聲，真的很多時候都是這樣。你見到不過現在已經好了，其實你說再早幾年的話哪裡有人說這些東西啊，即是這件事其實是很基本，我覺得是很天賦的一件事呢，好像都在這個即是在這個社會，在香港人的特質之下呢，好像都是壓抑了下去咁樣咯，即係見到 所以咪有很多隱性的精神病。 係啊，隱性的精神病，所以其實你見到而家點解咁多嗰啲即係咁多嗰啲自殺，即係其實不嬲都好多人自殺，不過而家更加多學生自殺咁解。點解會咁多人自殺？其實係因為個城市係好有問題，即係好 似唔適合居住。 其實好老實咁講，我覺得香港， 我覺得係唔適合一個人去健康地成長。 係啊，係真係唔係好適合嘅。無論由水啦、空氣啦、食物啦呢啲，我哋揾機會再講。 時間嗰啲啦。 係啊，你講緊話淨係好似翻工咁啊，即係我唔講怕事，我就係講另外一個特質。香港人另外一個特質就係咩？就係成日都一定話翻工翻工翻工翻工翻工翻工翻工翻工。 想放個假都好難。 係啊，好似好。好嚴重咁啊！放假係 好似冇時間。 你每一有颱風，你就點解個個會 好開心啊？ 係啊，點解咁唔想翻工啊？點解會唔想翻工到一個咁嘅地步咧？其實你見到好恐怖，我見到講緊話，譬如我以前同屆有好多畢業嗰啲人出嚟， 佢翻工個環境太唔開心咧。如果翻工， 哇！你點開心啫？晚晚都開 OT， 佢講緊，譬如好似講緊話，佢翻工朝頭早我當佢譬如遠啲啦，即係中距離啦，翻工唔好話遠得太誇張，翻九點鐘，你七點半起身都要啦，七點半起身翻工，翻，跟住然後翻到去食飯都講緊話要做嘢，跟住得翻半個鐘頭時間食飯，跟住然後放工本身係六點嘅，鑊都開到九點鐘嘅，八點半先走得嘅，我當佢唔好太多，就開 OT 兩個半鐘頭好未？八點半，跟住然後翻屋企一個鐘啦。即係你計埋嗰啲行路啊、落 lift 啊嗰啲，一個鐘好未？翻到屋企九點半，跟住然後沖涼、食飯，咁啊已經。 O T 有冇補水啊？ 梗係冇啦，傻！邊度有補水啊？而家即係不嬲，而家標準工時都仲未立到法，更加講唔好講話 O T 補水啊，好多根本都冇。你因為你唔開嘅話，咪做唔曬啲嘢啫嘛，做唔曬啲嘢咪俾人哋插到冇咁簡單。跟住然後翻到屋企。喂，十點嘅咯喎，已經講緊搞埋啲嘢，跟住然後你有啲咩有咩時間咧？你聽日七點半起身，你仲係可以做到啲咩？你得個一兩個鐘頭時間，你唔使坐喺度休息一下，你唔使睇下電視，你咩都做唔到嘅。跟住然後你基本上我俾你睇到一個鐘頭電視，仲要電視冇嘢好睇嘅添，我未講呢樣嘢，仲要個電視垃圾嚟嘅。 咁你每日都好乏味啊？ 係啊，就係咁嘅。喂，唔係講我一個係咁樣。好多人都是咁樣啊！有好多人翻工都係講緊話呢樣。點解咁多越嚟越嗰啲後生之前講話佢哋唔翻長工啊？因為佢哋唔想咁樣困住曬時間啊嘛！你明唔明啊？ 翻炒散 係啊，瞓覺翻炒散，因為佢唔想困住啲時候，佢嘅人生即係佢覺得佢嘅人生 係人生就由時間組成啊！ 係啊，咁你咩都係由時間組成，時間就係關鍵啊嘛！係啊，時間就係關鍵，你越多時間，你就做到越多嘅嘢。 我記得之前咧，即係我學校有嗰啲大陸嗰啲老師。